1000把人里，这样也能点到卧底的话，那也只能是怪运气不站在这一边了。事实来看，点出的人里估计是没有卧底，而且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毕竟刚刚加入工会不久，对于工会差遣的事儿，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。烟雨楼的副本队就是被这些不起眼的低级玩家2次都给注意到了。在把消息发给叶修后，叶修从他们行进的方向上很容易就判断出了他们会选择的路线。而这烟雨楼的队伍又没有有意识地去回避这种可能性，只想着到了湖了再小心，可不就被叶修给预判掉了？更悲剧的是，烟雨楼的人到现在还对此毫无察觉，还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，太不小心。这一次，一队5人从空机城出来时，又是全无戒备，大大咧咧的就奔着大路走来。一路上又是被星星工会的新嫩们瞅了个正着。大家积极地向会长发送情报，叶修这组织起来一看，得，烟雨战队这次的路线又清楚了。 这次我们主动一点吧。 叶修在战术上却是完全没有轻视对手。 怎么？ 其他人问着。 路上伏击掉算了。 叶修说着，领着几人一起从千波湖里游出来，在空机城通往千波湖的大道路边，随便找了个可以隐藏住身形的地方，就躲了进去。 这次怎么打？ 美光问。这家伙实战时的帮助虽然是极其有限，但是战前的准备却总是最认真的一个。从来不会像包子入侵一样，用自己的想法把别人的念头揣摩出诡异的思路。美光绝对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在执行力上，他坚决的几乎已经有点刻板。 虽然我们灭他们没有压力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。美光，你到时就放出所有召唤兽，尽可能的封堵我们包围师所留下的空档。 好的。 美光严肃地说。其实这样的布置，今天叶修已经对他说过很多次了。但是每次一到新的战前，美光都会再问一次，听到的又是一样的安排，一点也不觉得厌烦。 其他人还是老样子，注意互相协作。 叶修说着。由他和苏沐橙坐镇，要灭一个玩家的5人队，其他人真的可以说是可有可无了。不过此时是在路上，能发挥，叶修还是希望让唐柔他们多多历练。 我们躲在这里，虽然他们看不到，但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啊。 包子入侵此时说着。他们6人这时是躲在一块空石后面。 哎，这样就可以了呢。 包子入侵突然不住地跳了起来。 不用这样。 叶修连忙制止。 从他们的移动速度和到这里的距离，时间可以准确计算出来的。 这却是到了媚光的强项。 没错，叶修说。那一队的情况你掌握的怎么样了？能算出来吗？ 我可以试试。 美光这个时候还是颇自信的。 最后一次报名的坐标是36542865，时间是0:54。 好的。 美光立刻算了起来，不大会儿就已经得出答案。 不出意外，7分21秒应该可以到达这里。不错。 叶修表示赞同。这个媚光操作上不灵光，但在这方面还是挺敏锐的，对于游戏中数据表现出来的形态尤其敏感。和烟雨楼那5人也不过是观察了这么2次，却已经掌握到了那些人的数据，基础功底可谓是相当扎实。唐柔和包子入侵就很缺这方面的判断力的。 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可以再往前赶点， 早点杀掉了事吗？ 唐柔说， 杀完咱还要回千波湖呢，时间上就在这里最划算了。 唐柔听的是似懂非懂，媚光却是又好生膜拜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另一层面对场面的判断计算，虽然其实也就是一点点时间的事儿，但是能精准掌握好那功力是显而易见的。几分钟的等待当然不算太长，几人都是开着游戏胡乱找点事情打发一点点时间，眼瞅快到都是立刻回到了游戏。 改用消息说话。 回到游戏后就看到叶修在队伍频道里留下的消息， 快来了吧。 于是众人改为消息。 嗯，注意听，会有脚步声，声音的大小是可以判断对方距离的。 于是几人蹲在石后细心的听着。 来了。 叶修突然发出消息。 啊，哪里啊？ 包子入侵果断茫然。 大概还有20个身位格的距离。 现在20，刚才有22个。 两个职业选手都有从声音大小判断距离远近的本事，虽然众人也不知两人到底谁对谁错，但从叶修自信的口气上来讲，苏沐橙在这上看来还是要逊上一筹。 注意啊，找到固定的一个脚步声。 叶修不浪费教材，努力帮助众人提高。唐柔这边努力认真的几乎要把脑袋转过来用耳朵去对着电脑屏幕了。不过叶修也是全身心投入在游戏里，没察觉这个坐在身边的妹子有多刻苦。 蹲行绕后。 叶修呼的消息，这上面千成经验最丰富，蹲行那是不会发出脚步声的，想背身偷袭时那是必须的。当即已经蹲，从巨石的另一边绕出，耳边就听着那脚步声似是从自己身边擦过，但当身子从巨石后抹出时，却刚好看到那五人的背影。千城继续无限膜拜中。唐柔、包子入侵和媚光三人的角色也都跟着千城绕了出去，悄没声息的。烟雨楼五人身后已经蹲了一排人，四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听到叶修下令却都没敢上去动手。结果就听一声炮响，先出手的不是叶修，而是苏沐橙的风叔烟幕。相熟的人已经挺熟悉这个情况了，大多数的战斗中好像都是由苏沐橙的远程枪炮师来开怪。不过开怪那有了仇恨，怪自然就会冲过来，开人就不一样了。这一炮炸得突然，五人总算不是菜鸟都闪了开，而后一看到风叔烟幕的名字，立刻脑袋里就是嗡一声，就差没当场哭出来。他们已经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，五人全无战意，立刻就想扭头，结果立刻看到身后蹲了一排4个角色，此时才往直里站呢。右边已经成了最空旷的出路，五人无需沟通，齐齐就朝那边冲了过去，结果就见眼前闪了一下，一个角色已经稳稳站在他们面前，头顶那个可怕的 ID 君莫笑。五人手一抖，险些就像他们身后那四位一样直接就蹲了。面对顶尖的职业选手，五人实在是不敢去硬冲，身后看着是四人，在五人看来却还不如这两边的各一人可怕。于是五人又是一个起转身朝着身后就冲了过去，结果再转身时，身后哪里还有4个，那个召唤师早已经召了所有召唤兽出来，和四人站得像个长城。五人心生绝望，对方却已经开始攻击。战斗的过程实在没必要再详述， 连1%信心都没有的五人，落败的那叫一个快。而后引起的又是烟雨楼讨论组里的一声咆哮。 什么？哟，他们在路上埋伏，我们没想到。这也想不到，你们没带刀子出门吗？ 烟雨锁楼也是真怒了，斥责的比较凶残。 这个野秋也真够过分的，放着霸气雄突他不去找，怎么总是死盯着我们烟雨楼不放？ 烟雨锁楼郁闷不已。烟雨苍苍想说，叶秋可能真不是有什么特别针对，只是他们烟雨楼这边刚好不断地露出破绽，自己给了人家机会罢了。可终究还是没敢说出口，跟着会长一起斥责叶秋卑鄙无耻。 现在怎么办啊？ 死了三回的五人泪流满面，一晚上副本还没下着，经验已经折了30%了，这还没算之前的混战，那混战五人中也有一人在其中阵亡，算下来足足40%的经验没有，损失超级惨重，练一天都补不回来。 苍苍，你看呢？ 烟雨锁楼点名。 我看其他工会的队伍这会儿恐怕都在副本里呢嘛，叶秋他们是真盯上咱们家了，咱们就先不要去和他较劲儿，先躲一躲，等会儿其他工会的人从副本里出来，他们总会有新目标，到时咱们再趁机去下副本吧。 烟雨苍苍连忙给出建议。 嗯，烟雨楼的人恐怕暂时不会来了。 叶修收到了空机城里跑任务的工会玩家的报告，烟雨楼的副本五人组这次从复活点出来后再没有出城的打算，两个人去了交易街闲逛，两个人去了竞技场，还有一个目前在原地发呆。 算那么识相，总算还是知道怕的。 包子入侵得意。 包子，你和媚光先去练级吧，千波湖这边交给我们。 叶修说着。包子入侵和媚光两人的等级相较千波湖的小怪等级超过了五级，所以就算二人有能力越级大怪，但超了五级范围经验所获就是最低，他二人会在这里是绝对没有练级一说的。 老大，没我们你们能行吗？ 包子入侵严肃地问。 还行，不行再叫你，叶修说。 没问题，随叫随到。 包子入侵发了一个威武的表情，角色转了个身望向美光。 走了小弟，和大家说再见。滚！ 美光郁闷。包子入侵现在何止是把他当小弟，简直要把他当小孩了。这两人自去了他们合适的地方练级，叶修他们四个等级正合适的自然是重返了千波湖。此时工会已经不再联合出击，只是五人队的话，别说四人，叶修一个人要对抗都是没有问题。最后依然是集体行动，只是秉承叶修一贯的斗争精神，要杀就杀个干净。千波湖平静依旧，湖边湖面放眼望去都没有人。叶修看了看时间，1:17，算所有工会的副本队都是0点开始准时刷本的话，此时也绝对不可能把三次都刷完了。不过这些当日在圣诞任务中一起合作过的工会，当时是每家出了五人，也就是说在此时无论他们怎么轮换，总是有三人会轮空的。三人下千波湖副本对新手玩家当然是绝无可能的，不过这些来自神之领域的老手，叶修估计勉强还是可以做到的。这各大工会不可能把八人分成2个4人队来均和效率，因为他们还要对副本记录发动冲击， 一支五人的精英配置队伍是必须的。所以这富裕出来的三人只能辛苦一点了。也或者这些人会找其他工会的玩家拼装组队。叶修心下揣测着，也是拿捏不定。其实烟雨所楼的观念也并没有错，千波湖实在太大，叶修他们能在这边活动的人实在是很少很少。真要说达到清场，让其他玩家根本无法在这里立足，只凭叶修他们几个人是绝无可能的，只能不断地保持这样的追杀，给对方施压，让对方感到威胁后自己退让。比如烟雨楼最终就是一个因为不敢再承担风险而放弃的成功案例。 接下来怎么做？ 眼看千波湖这里找不到对手，唐柔在游戏里说话问着。 一打五你有没有问题啊？ 叶修问。 水里？ 路上。 可以试试，不过他们要跑的话就没办法了。 这个当然，五人分头跑那谁也没办法，但至少可以杀掉一个。 嗯。 千城你呢？ 叶修问千城。 大神你别开玩笑了。 千城擦汗。 但吸引一下仇恨应该没问题吧，我记得你挺嘲讽的呀。 千城无语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当时他嘲讽那是因为他相比大神来说太弱，所以对手一窝蜂地跑来捏软柿子。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嘛。当时不知君莫笑身份，千城还生了一肚子的窝囊气。现在知道真相了，那真的无话可说。相比叶秋大神，弱是应该的，必须的。 大神，想我怎么做啊？打不过就把他们引着，能引到和我们会合就挺好。 哦，那我尽量吧。 那行，接下来咱们就去副本口蹲守，具体对方去的哪边副本口咱们也不知道，就一人上个岛吧，能杀多少尽量杀，千城杀不过就报位置，然后咱们想办法碰头。 叶修安排一下。 好。 三人各自应声。 马虎炮，你也和千城一样。 叶修突然又喊了句。 哦。 岸边的树林子里突然钻出一声。枪炮师马虎炮的身影从里面出来了。他一直就躲在这一带，没事杀杀岸边小怪，一边练级一边当个疗兵。第一次烟雨楼副本队入手的去向被发现，就很有马后炮的功劳。比较遗憾的就是一个人毕竟观察的范围有限，他只捕捉到了烟雨楼这一队的踪迹，后来继续徘徊却是再无发现。随后五人下水各奔东西，都是老手，副本入口都是知道可以怎么走的，各选了一个水岛后相继登陆，而后互相报告，接着就是各自研究面前这副本入口可以怎么个埋伏法。副本中此时有着12家工会的队伍在努力奋斗着，其中9家因为叶修这边成立了星星工会，对他们威胁极大而联手翻脸，结果一场水战被杀得灰头土脸。